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晚上好， 晚上好，大朋友小朋友， 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打开收音机，你都能找到我们俩。 对，欢迎你们听故事、讲笑话，还有唱儿歌。 如果爸爸妈妈下载了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，那么请你现在就打开，因为所有的故事、笑话和儿歌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，而且还可以听好多遍呢。 大点，再大点。 嗯？什么？什么？ 大点，再大点。 糖耳朵， 嗯， 你在干什么？ 我在给我的屎。那哪能告诉你？ 他不告诉我。 再大点 啊！我知道了。 怎么了？ 你一定是觉得自己的个儿太小了，自己太矮了。 不， 所以你在念咒语让自己长大一点。 哎，差不多是这意思。哎， 再长高点。 不， 再长高点。啊？ 看看。 嗯。 胡萝卜。 胡萝卜怎么了？ 大点，再大点。 啊！ 大点，再大点。 啊！你要用魔法把胡萝卜变大。 是的，是的，大点，再大点，哇，你看， 像房子一样大的胡萝卜， 哇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？ 那我们就挖个洞住在里面吧。 你出去， 你 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好吧，哼，我也来，大点，再大点， 嗯， 大点，再大点。 你在变什么？ 我在变一只耗子。 耗子？ 大点，再大点。耗子的牙齿最锋利。等我把它变得像一只牛那么大，我就把它放到你的胡萝卜房子里，它只要3分钟，咔咔咔就把你的房子都吃完啦。 好的，我现在拿那瓶耗子药，大点，再大点，大点，再大点。耗子，你快过来吃药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张乐为我们写的，谢谢普普兰绘本馆的叔叔阿姨出版了它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要讲的故事是 我要变大。 在农村，一个农家的院子里住着一群鸡。其中黑羽是最小个子的一只鸡，所以啊，伙伴们都叫它 一丁点儿。 一丁点儿，你过来。 哦，黑羽全身长着黑色的羽毛，红红的鸡冠子，它很漂亮。虽然黑羽个子小，但它有个本事，就是双脚蹬地，一拍翅膀，嗖就能飞到树顶上。他经常站在树顶上，眯起眼睛，想象着自己变大的样子。 嗯，嘎嘎嘎！现在你们都变得太小了，哼。 其他的鸡，它们飞不了那么高，它们只能站在矮矮的树杈上。它们好奇地抬起头，看着站在最高的树顶上的黑羽。 喂喂喂，一丁点一丁点，树顶上能看见什么呢？ 黑羽不喜欢别人这样叫他。 嗯，谁是一丁点，我叫黑羽，真扫兴。哎，好不容易做了个美梦。 等到吃饭的时候，院子里的公鸡母鸡经常打起架来，打成一团。黑羽呢，它的个子最小，谁也打不过，只好等所有的鸡都吃饱了，才最后一个去吃。这一天，黑羽看到个头最大的白贝吃完了，要离开，就赶紧冲了过去。哎呀，不好！扑通，它冲得太猛了，被白贝的翅膀一甩，甩到了吃饭的食盆上。黑羽摔了个大跟头，他不好意思地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谷子粒儿和碎菜叶，哼，气呼呼地走开了。黑羽拍拍翅膀跳出了院子。 我要变大，我要变得很大很大。哼，你们等着瞧吧。 他在草地上捉虫子吃， 一边啄虫子一边走，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片白桦树林前面。突然传来了一个很小很虚弱的声音， 救命啊！ 啊，是什么？黑鱼赶紧朝着声音发出来的方向冲过去。 这是谁发出的声音？到底怎么了？ 他看见了，在树堆的后面有一只小小的仓鼠，正被一只好大的、长着好多条腿的红头蜈蚣袭击。 哎呀，救命啊！ 黑鱼赶紧扑了过去，一脚踩在了蜈蚣的尾巴上。 哼，看你往哪儿跑！ 蜈蚣啊，被踩疼了，只好松开了仓鼠。蜈蚣狠狠地扭过头来，想要去咬黑鱼。 嘿，你还那么厉害，看着！ 嘿，黑鱼一口就啄在了蜈蚣的头上。蜈蚣吓得呀，用好几十条腿一直跑掉了。小仓鼠得救了。小仓鼠非常感谢黑鱼，他对黑鱼说： 谢谢你救了我，我叫九月，这是七八九的九，你多吃点啊。 九月请黑鱼尝自己藏起来的果子，有瓜子儿、花生，还有小榛子。 对了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？ 黑鱼啊，就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九月。他说自己太小了，被别的鸡欺负，想要长大点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你等一下啊。 说着，小仓鼠九月钻到地洞里，跑回家找东西去了。在他的洞的一层又一层最里面的一层里，放着一颗闪闪发光的青色的宝石头。 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绿松石，是有魔力的呀，你吃了它的话就会变得很大很大的了。 黑鱼问： 啊，真的吗？那我可以试试吗？ 你救了我的命，这个送给你了。 黑鱼接过宝石，啪的一声扔进嘴里，咕咚就吞了下去。 我怎么觉得好困呢？我实在没有办法站起来了。 扑通，黑鱼困得倒在地上睡着了。忽然黑鱼觉得很疼，非常疼，他睁开了眼睛。 哎呀，好疼啊。是谁拔了我的羽毛？ 黑鱼低下头，看到好小好小好小的小仓鼠九月正冲他挥着一根鸡毛，嘴巴一张一张的，好像在说话。可是黑鱼一点儿也听不见呢。 到底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见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儿啊？这儿怎么有片矮矮的灌木丛？哇，是白桦林啊！看来我真的是变大了 啊！原来好高好高的大白桦林现在变得好矮好矮。黑鱼吃了宝石之后变得像白桦树那么高了。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象自己变高变大，现在终于实现了。黑鱼好高兴啊。 九月呢？怎么九月不见了？ 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脚底下传来了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叫声。 黑鱼 低下头回头一看，九月呀正举着个大喇叭站在远远的地方。 你终于醒了，你都睡了整整三天三夜了。 黑鱼高兴地要走过去。 谢谢你，我终于变大了。 可是小仓鼠马上说： 别过来，你变大了，声音也很大，小声点吧，我受不了啦。 啊，是这样。黑鱼想了想，就努力用很小的声音说， 那我尽量不说话，你爬到我背上来吧，我们一起去散散步吧。 就这样，小仓鼠九月爬到了大大的大公鸡黑鱼的背上，他们一起去散步。黑鱼走在白桦树林里，那些高高的树都比它矮。九月在黑鱼的背上又唱歌又跳舞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啊，黑鱼心里高兴极了，但是他怕他的声音太大会吵到九月，他不敢说出来。哎呀，想说又不能说的感觉真别扭。突然，黑鱼的眼前一亮，啊，在看不到边的原野上，有一大片芦苇，随着风飘啊，晃啊，飘啊，晃啊。调皮的小九月跳到了一根芦苇杆上，他抓住芦苇荡起了秋千。 太棒了，我们进去玩吧。 黑鱼也跟着冲进了芦苇里面，啊，好好玩。可是突然之间，黑鱼发现他踩进了一片软软的泥巴地里，他太重了，他的脚陷进泥里拔不出来了。 救命啊，救命。 小仓鼠九月一看，赶紧扔掉了羽毛和喇叭，转身就走。 快来救我，别走啊。 可是九月还是走了，不过他是去找他的仓鼠朋友们了。不一会儿，九月回来了，他带来了一群小仓鼠，有11个那么多呢。仓鼠们冲到黑羽的周围，开始挖起地洞来。 哎，你们到那边去。 哦，好的，我就在这儿挖洞。 对对对， 就可以挖到它的脚了。 是的是的，我从这边开始挖 呀挖呀。 快点快点， 小仓鼠们在泥土地里挖洞，他们要把黑鱼的脚从泥巴里挖出来。可是挖着挖着，仓鼠们突然都从地里面钻了出来。 快跑， 快跑，快跑， 快跑啊。 哇，接着泉水和泥巴从地里面喷了出来。黑鱼呀，借着水劲儿使劲儿往上一跳。 嘿， 哇，黑鱼出来了。这么小的仓鼠竟然救了这么大的公鸡。 哎，谢谢你们。哎呀，真是谢谢你们了。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我的院子里还有一些我的伙伴们呢，看来我得先回去了。谢谢你们，我的仓鼠朋友们。 黑鱼一边走一边想， 哎，我得先回去了，再见，我亲爱的朋友们。哎，我的伙伴们看到我这么高大，一定特别羡慕我。嘿嘿，让我梳梳我的毛，把身上的泥土给弄掉，这样光亮的回家，嘿，他们一定觉得我特别的棒。 黑鱼呀，匆匆忙忙地梳理了一下羽毛，就往家里跑。黑鱼回到他原来住的院子里，哦，他已经比房子还高了。他把头伸到院子顶上，大喊了一声：“ 我回来了！” 哦，他把其他的鸡吓坏了。 不然是什么怪物啊？ 霸王鸡，吓死我了！ 他会压坏我们的房子，快跑，快跑！ 院子里呀，就像炸了锅似的，公鸡、母鸡们都在逃跑，有的飞，有的跑，转眼之间，他们就都躲起来了。黑鱼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，他真没想到，他的朋友们竟然都怕他，不想理他。 我真的好想大哭一场，可是我的大嗓门一定会惹出更大的麻烦。 黑鱼突然觉得肚子一阵难受，嘴巴一张，把那颗绿松石给吐了出来。这下魔法消失了，黑鱼越变越小，越变越小，越变越小。 啊！我怎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了？ 哎呀，它又变成了一只比所有的鸡都要小的，和老鼠差不多大小的小公鸡。这时候，其他的鸡都从藏的地方跑了出来。 哦，一丁点回来了。 咦，这不是我们的一丁点吗？ 是的，它还是那么一丁点儿。哇，对了，我想采访你一下，你刚才怎么变得那么大了？ 哦，你快告诉我们一丁点儿，你走的这些日子都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好想你呀、啊。 黑鱼呀、啊，看到大家这么喜欢他，就高兴地把自己遇到的事情讲给了公鸡母鸡们听。从这以后啊，虽然大家还叫他一丁点儿，可是黑鱼一点儿也不生气了。他能飞上树顶，站在树顶上看远处的风景。 嗯，现在的感觉真不错，我过去怎么没有发现呢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《听听糖耳朵》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听听小朋友呱呱和妈妈给我们讲的笑话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到姑姑家做客，姑姑可喜欢呱呱了，还特意做了鱼给她吃。吃饭的时候，姑姑就问呱呱说，呱呱怎么样啊，姑姑做的鱼好吃吗？我的手艺还可以吧，呱呱愿意吃姑姑做的鱼吗？呱呱边吃边回答说， 嗯，姑姑这鱼真好吃，要是不放刺儿就更好。 在学校里，老师正在给大家讲解地球的转动，刚讲完呢，就看到呱呱举手了，老师就叫起来呱呱，对呱呱说，呱呱怎么了？你有什么问题吗？ 老师，您说地球每时每刻都在转动，我一点也没感觉到，可是我爸爸说他有时候能感觉到。 哦，那你爸爸是怎么感觉的？ 每当他酒喝多了的时候，就感觉到地球在转了。 呱呱的妈妈正在家做面膜，刚涂完一张大白脸，他们家就有人来敲门。于是呢，妈妈就喊来六岁的儿子， 哎，呱呱呱呱，嗯，快去，你去开门，妈妈这个样子是见不得人的。 门开了，原来是楼下的王奶奶。王奶奶一见是个小孩，就问呱呱，你爸爸妈妈呢？ 奶奶，我爸爸上班去了，妈妈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，不好意思出来了。 有一天，呱呱走到大镜子前，默默地站着，两只眼睛紧紧地闭着。一会儿他睁眼向镜子里边偷看了一下，妈妈看到了，走过来问呱呱说，嘿嘿，小呱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呱呱急忙向妈妈摇摇手说， 别吵别吵，我在睡觉，我要看看自己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